岂敢？ 将军意欲何往？ 我有满腹怨恨，要往吴国借兵报仇。行至此间，四面俱是高山峻岭，请问老丈，哪条道路可通吴国？ 将军，你来看，这四面俱是高山峻岭，要往吴国，必须打从赵关进而过。 可有别路？ 定我别路？ 不，好了。 阁下不冤，请到家中待茶，再做道理。 萍水相逢，怎好打搅？ 四海之内，家有位朋友，待老汉与将军牵马。 这就不敢， 请啊。请问老丈尊姓大名？ 老汉东高红，昔年曾拜边球先生门下为徒。 哦，原来是前辈的老先生失敬了。 岂敢啊，将军为何这等模样？ 是大丈夫， 安得愧？ 逍遥自在，八旗

Thank you. 你管你 看来， 好幽冥唤黄福呢，与将军面貌相似，请他前来共商一计，救你持官也就是了。但凭老丈童儿 有， 那我明天请黄福官人过府。 是， 老丈请上，受我一拜，也有一拜。高兄，约帝前来有何事意？吴将军来了，哪个吴将军临潼会斗包不允吴将军来了，就该请吃相见。天帝请稍待，有请吴将军。哼，冤仇恨，常挂一片心。老丈何事？黄府官人来了。黄府兄到此，待我向阿请。黄将军在哪里？黄将军在哪里？黄将军，请坐。就问吴将军大名，日累官儿，今日一见，真乃名不虚传。俺吴云有日丧家之犬，何劳黄甫兄称儿在？ 岂敢！ 啊，老丈，黄甫兄到此有何妙计？救我持官。 事到如今，别无他计。我看你二人面貌相似，就烦黄府官人扮作将军模样前去交官，那把关之人必然将他拿回，那时将军趁乱也就昏过去了。 好是好， 此次连累黄甫兄受尽。 受尽是小，只恐难免一顿暴打，要放我来救你啊。 要来啊，喊一金的话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杨少鹏等演唱的京剧《文昭关》，下面请听杨少鹏演唱的京剧《秦琼关阵》。杨少鹏扮演秦琼，高云霄扮演王周。 Thank you. 看得准，可生恨。 了修真来不像也。桥对修门婴儿逃，桥把你称人马路，不是战场死波涛。 杨林老子在教场之中埋伏，千军万马以红灯为号，你往东走，灯往东指，人马急奔东杀，你往西行，灯往西指，这人马。夺过火炮，越过秋桥，也难逃此阵呐。 百里说，南山。 到。 哦，果然是孟兄， 我把真情对你了。他表弟和元帅重家英雄凡迟登州瓦岗聚印， 若有重用案广州之事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 是真心， 是真心， 无二意， 无二意。 好吧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杨少鹏等演唱的京剧《秦琼观阵》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。 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高燕。说起京剧当中的花旦这个行当，相信啊，您第一个就会想到红娘。没错，红娘啊，是一个典型的花旦。红娘这个角色啊，因为徐慧生先生的精心演绎，最终风靡京剧舞台，唱花旦的几乎没有不会的，有十旦九旬的美誉。要说荀先生的徒弟还真不少，这中间也几乎都是名角，但是受到内外行一致公认的最得荀先生神韵的，要数已故的童芷苓。童芷苓并不拘泥于荀派，但是注重继承和发挥荀派特点，有荀腔梅唱的说法。今儿啊，咱们就一起来欣赏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红娘》当中的几个片段。童芷苓扮演红娘，黄正琴扮演张生，他是著名前辈京剧旦角黄桂秋的儿子，也是于振飞的学生，长期和童芷苓、李玉如等旦角合作。李多芬扮演崔夫人，她是童芷苓的嫂子李多奎的学生。童小玲扮演崔莺莺，她是童芷苓的女儿，因为从小受母亲影响，特别喜欢唱戏。京剧《红娘》这个戏来源于家喻户晓的《西厢记》，书生张君瑞赴京赶考途中，到普救寺看望方丈， 正好遇见在寺里做法事的相国千金崔莺莺，惊叹于她的美丽，所以这段戏呢叫做《惊艳》。 红娘陪同小姐花园游玩。 是，小姐随我来。 是比红娘姐么？ 我便是红娘，何劳你动问？ 小神新张民工，字君瑞，本官西洛人士，年方23岁，是正月17日子时健身的。 谁问你了？我又不是算命的先生。你告诉我你的生辰八字干什么？ 小神尚未娶妻呀。 走， 你房主是独妻，天气不美丽，不人也催嫁，实在为官官老夫人，只得从妻也死，不管这非妻 山上的毛贼听说崔莺莺美貌，围困普救寺，想把崔莺莺抢去做压寨夫人。 在这紧急关头，崔夫人发下话来，谁能把贼兵退走，就把崔莺莺许配给他。张君瑞一封书信叫来白马将军解围，谁知道危难过去，崔夫人又嫌张生没有功名，后悔了。 今日老夫人命小生与小姐拜堂成亲，你倒是与不是啊？ Yeah. 这边崔夫人悔婚，那边崔莺莺已是芳心暗许，让红娘帮着传信，可这表面上啊还要瞒着红娘。 红娘，红娘哪里？小姐，我在这儿呢，我要梳妆，你往哪里去了？这几天我忙着的呢。你忙些什么？忙的是老夫人请客，那当的是啊，我母亲请客，我怎么不晓得呀？小姐，你跟我装糊涂吧，你忘了吗？老夫人把那位客人让在上座，老夫人说道，老身敬酒一杯，儿啊你也敬酒一杯。哎，这是怎么讲话啊？我想老夫人说话呢。老夫人还说呢，从今以后你二人是兄妹相称，来来来拜见你的哥哥呀。小姐，您那位哥哥现在别提多可怜了。再若呼应，我便自答。啊，小姐，你可怜可怜哥哥吧。还是这样顽皮，快快起来与我梳妆。 来了， 什么腔调？ 红娘， 红娘， 你拉着我干什么呀？我饶了你。